想想你多余的道理。我关起满是孤独的氧气，掩着眼底微微你的呼吸，散落一地断续的谜语，对着空气换季 心跳着舞，是谁孤独的我眼睛变模糊，杀气粉碎了喉咙惨烈音符，下一刻又复活，重复循环着没人问为什么，独自奔跑在森林中的寂寞，遥远的大头声被抛在脑后，你看我我就包袱，我目睹的一切真实的存在，这个世界是心灵的残缺，还是现实已被忽略，虚的刹那间躲在另外一个天堂，我在其中迷惘和悲伤，不屑看出被前虚拟的刹那间回到现实中也一样，就算我在天堂已是悲伤， 黑暗是炫耀死亡结果， 撕裂空间肉眼看不见，只剩战斗后的一切飞上天，银色的蛙依然向敌人倾斜，剑锋却不动停歇，我目睹的一切真实的存在，这个世界是心灵的残缺，还是现实已被忽略，虚拟的刹那间躲在另外一个天堂，我在其中迷惘和悲伤，默写喷出白箭虚拟的刹那间，回到现实中也一样，就算我在天堂已是悲伤。 Yo yo yo check this out, you think it's perfect, everything is so fine, wait till you look into your spiritual eyes, you think it's mine, don't please open your eyes, this place is gonna be beautiful

心事怎会随便，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只有你不以为我定，让我在你身边。那一年受伤的钱，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坚贞的心不改变，众人中我会是首选。男人有时曾花连篇，几次用力处处留了颜面，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真话说得肤浅。我的承认，男人有时曾花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将这话说得不见，我的承认，男人有时嘴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总是嘴话连篇，留在身边讨厌， 没有又换。 这是周华健的作品，叫做《上上签》，浓浓的鼻音让我们觉得听起来非常的亲切。继续来分享一下辛晓琪，她在87年的时候呢就签约了福茂，但是呢跟周华健一样，她的演艺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辛酸跟艰难的，一直是半红半紫的状态。直到92年，因为李宗盛，她加盟了滚石唱片，熬了很久，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她凭借这首歌一曲成名了，《领悟》。 整整望着你的脚步，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原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爱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